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314集，香饵钓大鱼上。 我和姐姐是在一个古墓附近的山洞里找到这个卷轴的，当时大概是傍晚，我们抄近路往山崖上走，姐姐看到对面的山壁半当中有一个山洞，里头隐隐绰绰坐着个老人，于是我们俩就上去看看是不是有老人被困了，或者什么高人住在那儿。进去一看才发现是个已经圆寂的老和尚。 和尚？ 是啊，那老和尚很有派头，最奇的是他人已经死了，尸骨不腐烂，但身躯却是风干了。那个老和尚就跟打坐一样坐着，双手呀就拖着这个卷轴。 众人觉得离奇，接着往下听。 姐姐抽了这卷画轴打开看了一眼，我俩都吓一跳，心说这画的是什么呀，这么恐怖。与此同时一阵山风过，你们猜怎么着？ 怎么了？ 那老和尚瞬间灰飞烟灭了，一阵风把他吹成了灰，卷进山谷去了。姐姐觉得可能是遇到神仙了，或者是得道高僧，既然有缘，这卷卷轴应该很重要，于是就小心收着。 嗯，的确离奇。 还不止呢。 袁天青说着，从袖兜里拿出一张纸来。 老和尚被吹走之后，他坐的那个石台上还刻了一行字，应该是用内力刻进去的，刻得很深，我们当时抄下来了，可能有用。 众人赶紧凑过去看那张纸，就见纸上写了一句话： 要入炼狱，火凤引路，凤藏于玉，玉火方见，无凤而入，万劫不复，切记，切记。 老和尚的这一句话倒是把众人的心思都勾起来了。那陈修叫他的手下四处寻找一块玉，还说玉遇到火会有凤凰飞出，会不会就是这里说的凤藏于玉的玉？根据这老和尚的说法，只有得到那块玉才能成功进入炼狱，否则就是万劫不复。 这样一来，案子倒是脉络清楚了，可是那块玉在哪呢？ 众人存着疑惑，将那一卷炼狱谱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都惊骇不已。原来炼狱里头还有7749个关卡，每一个关卡上都有壁画，是练功的关键，只有走完这全部的关卡才能练成真正纯正的火属性内力。而每一个关卡附近都有无数的岔路，一旦走进岔路就会是万劫不复的火海深渊，所以必须有引路人。另外炼狱大门上还有一个机关，这机关转开之后，炼狱的火会从旁边泄出，再开的时候，炼狱之火就不会冲出来伤及无辜。而要开这个机关，卷轴的旁边写了个凤字，看来也是需要那块有凤的玉。 有凤的玉？ 众人皱着眉头彼此对视，可谁都没见过这种玉佩，甚至之前都没听过。 玉？玉分很多种啊，是什么玉？还有，究竟是玉盆还是玉碗？选择太多，难怪找了百年都没有找到啊。 林业火蹲在石桌边，一只手逗着小狗，一只手摸着下巴，而邹良则是盯着卷轴上一只凤凰形状的简笔符号发呆。这凤凰他眼熟。邹良又看了林业火一眼，就见那二货还是歪着头蹲在凳子上翻卷轴，似乎没发现什么，于是他也没多说话。在场的人里边， 白玉堂和庞太师对玉石算是最有研究的了，但是两人都不记得曾经碰到过或者听闻过这种玉。正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王朝进来禀报说宫里派了个人来。包大人让他请进来，不一会儿就见是赵祯身边的一个太监。 张公公。 包拯起身，这张公公跟随赵祯多年，年纪轻，武功好，赵祯经常让他悄悄传一些消息。张公公一一跟众人见礼，随后凑到包拯身边，压低了声音。 包相，皇上让我来传个信儿，贵阳太守的儿子也来参加庆典了。刚才官家特地查了查，太守最小的儿子今年应该也快40岁了，送进宫里来的小闺女根本就是伪造的。皇上已经派人去贵阳详查，是不是太守那边出了什么问题，于是…… 众人心领神会，这次来的贵阳太守的儿子会不会也是冒名顶替的？包拯让人将张公公送出门，回头看了看众人。 陈修会不会冒险来参加皇宫的庆典啊？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展昭突然看了看站在一旁喝茶剥橘子的袁天青。 他会不会去是没人知道，不过嘛，倒是有个法子可以把他引出来。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那块玉出现并且被收入了皇宫之中，他晚上可能就会冒险盗玉？ 嗯， 好计策呀。 赵普也觉得可行，同时也明白了展昭看袁天青的意思，如果是其他人突然送一块这样的宝玉出来，说不定会引人怀疑，可西域狼王宝来的人送了一块古玉，如果再配上一个高僧圆寂洞中手捧碧玉的故事就更可信了。当然了，要从长计议一下，编个更让人信得过的说辞。下午展昭和白玉堂跑了趟金庭馆驿附近，暗中瞧了一眼那贵阳太守，年岁像是30来岁，看起来其貌不扬，还挺温和，但介于赤练堂有人精通易容术，这样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等回到了开封府，展昭和白玉堂又将魏长提出来了。 那陈修样貌如何？ 陈修常年戴着面具，我也就见了几面，他样貌不差，不过因为练功的关系，头发微微有些暗红，而且遇到火焰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双眼就会变成碧绿色。 展昭和白玉堂想起王东说，初入赤练堂时他看到了戴着面具的陈修，当时也提起远远看陈修，他的双眼有些像是夜晚的野兽，有悠悠的绿光。众人养精蓄锐，等待今晚放下香饵钓大鱼。很快就入夜了，众人换好了华服，今晚进宫的人较多，整个开封城也是喜气洋洋。包拯带着展昭等人早早进了宫，小四子和萧良就留在后宫陪着庞妃和香香。华灯初上之时，各国来使纷纷手捧礼品进入皇宫。赵祯这皇帝其实做得正经不错，哪怕手上有赵普这么个战无不胜的大将军，他也没有要向外扩张版图的意思，因此相邻的几个大国都相对比较和睦。而远一些的小国不少受到了大宋的恩惠，同时赵普也牵制了辽西夏等几个大国的兵力，他们因为忌惮赵普不敢随便扩张或者征战，因此给许多小国休养生息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小国纷纷来表示友善。赵祯对礼品并没太大要求，哪怕你送个香囊呢，礼到心意倒也就得了，而且礼品可直接入库，也可以当着晚宴呈现出来给各国来使欣赏。门口的守卫早就换成了几个影卫，每一个人进来都要投递名帖和验明身份。 几个影卫一眼就盯住了随着众人一起若无其事进入皇宫的贵阳太守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张茂。众人都皱眉，张茂和当年的陈茂都是一个茂字，是某种巧合。展昭和白玉堂也留意那个张茂的举动，他带着两个随从，带的礼物可见并不是稀世珍宝，所以早早投递入库了。基本宋朝的官员都是这样做的，就算有厚礼也不会拿出来献，以免惹人非议。外国的就不同了，不只要献，还要攀比一下，谁家没个宝贝呢，是吧？趁机献一献，反正日后礼尚往来就跟随份子似的，总有个还的时候，谁也不损失。宴会就在一派祥和热闹之中开始，御花园外开了好几席，官员们该吃吃该喝喝，反正赵真老请客，那些外头的官员最划算，来大吃一顿，聊个天，各自回家。御花园里边就稍微拘谨点，因为赵真在嘛。今日果然是隆重的，连鲜少露面的太后都来了。其实太后是来看那贵阳太守的儿子的。太后与贵阳太守有交情，之前那个假的女儿她以前没见过，还以为是太守后来生的呢，如今想想真真不靠谱，这人竟然是个高手假扮的，还是个男的，这若是偷袭赵真那还得了。太后一着急，把另外两个贵人也免了，她也再不敢乱给赵真选妃了。太后在赵真身边坐着，就紧着打量那个张茂，看了良久，转过脸对不远处的展昭和白玉堂轻轻摇了摇头。开封府众人就了然，果然这张茂是假扮的。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